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鱼读书。这集要分享的是丹尼尔·杜宾博士的《借口越完美，人生就越不完美》。我们常常为自己找许多的借口，导致有很多事情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目标。例如我自己很贪吃，虽然想试着少食，但是总找得到借口。例如天冷了要多吃，例如心情不好要多吃。那么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自己少一些借口，认真的朝目标迈进呢？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书给了什么好方法。书中给了12个关键指令，这一集先来分享三个指令。第一个是，当你学会放下，才能摆脱对失去的恐惧。第二是，人生是一场白昼和黑夜的战斗。第三是，只要有热情，不但可以心想事成，更可以改变命运。作者认为，生命像一串香蕉，有一些好看好吃，有一些软软烂烂的。他希望可以帮大家指认出烂香蕉，剥掉那一些不利的环境和人事，才能增进生命中的甜美。接下来就来看第一个关键指令：当你学会放下，才能摆脱对失去的恐惧。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样的感觉？有时候我们明知道是不好的东西、不好的人、不好的习惯，但是却偏偏紧紧抱住。解救的方法就是放下。放下那一些坏东西、坏的人、坏习惯、坏信念，其实命运就在我们的手上。如果现在只有两个选择，维持现状，你就很难翻身。但如果懂得放下，就有机会改变。当你有这样的认知，是不是就有放下的勇气？作者也提到，放下是每天必须做的功课。当我们紧紧抓住烂香蕉，会觉得被困住，很不舒服。但是放下又必须面对一大堆的未知，同样很不舒服。作者认为，反正都不舒服，为什么不选择改变的不舒服，才有机会走向希望？而要对抗这种不舒服，就得每天提醒自己，放下才有机会，放下才有转机。接下来是第一个关键指令可以做的功课：一、列出你的烂香蕉名单；二、确定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该放下。三、要有忍受不舒服的决心。做完第一个关键指令的功课之后，我们接着来看看第二个关键指令：人生是一场白昼和黑夜的战斗。作者很喜欢逢人就问你的生命品质好不好，或许你也可以天天问自己这个问题。如果觉得不好，那要开始进行改善生命品质的功课，例如阅读自助的书，关注这方面的资讯。找到气场相合的心灵导师，他会帮你找到存在价值，以及如何为自己行为负责。当然，改善生命品质的过程一定会遭遇到一些障碍。作者提醒大家，开始超越障碍的起手式就是下定决心，要让生命更好。如果你有这个觉醒，应该会想要问，那如何超越障碍？作者认为要转变心灵的焦点，也就是你的主题意念。任何时候，意念可以引导能量，因此随时察觉自己的心思就成了很重要的事情。接下来是关键指令二要做的功课：一、专注并觉知每个当下，让每分钟都充满意义；二、决定做一个快乐的人；三、好好吃、好好睡、好好想，让一切都好。做完第二个关键指令功课，接下来就来看看第三关键指令。只要有热情，不但可以心想事成，更可以改变命运。决定放下烂香蕉，决定改善生命品质之后，会发现该做的事情很多，因此你必须清楚优先顺序，重要的事情先解决，这样才能集中能量。记住，一次只要想一件事情，焦点越集中，做事就越容易成功。决定好顺序之后，就要提升谋略和应变力。大家都知道，车子要加油才能去到更远的地方。人其实也是，想要往目标迈进，就得有燃烧的动力，时时帮自己加油。在第三关键指令，你要做的功课是：一、下定决心，不在原地踏步；二、唤醒你的热情；三、定出愿望的优先顺序。做完功课之后，下一集的小鱼读书，我们将接着看第四到第六指令。